味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冯骥才的获奖小说《俗世奇人》中的短篇小说《黑头》。文学主打听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孟称顺的剧本《桃花人面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听《黑头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这儿说的黑头可不是戏曲里的行当，而是条狗的名字。这狗不一般，黑头是条好狗，但不是那种常说的舍命救主的忠犬义犬，这是一条除了它再没第二的狗。他刚打北大关一带街头那些野狗里出现时，还是个小崽子，太丑，一准是谁家母狗下了崽儿，嫌他难看，扔到这边来。扔狗都往远处扔，狗都认家，扔近了还得跑回来。黑头是条菜狗，那模样说他都怕脏了舌头，白底黑花，花也没样，像烂墨点子，东一块西一块，脑袋整个是黑的，黑的看不见眼睛，齿一口白牙，中间搭了出一小截红舌头。不光人见人嫌，野狗们也不搭理他。北大关挨着南运河，码头多，人多，商号饭铺多，土箱子里能吃的东西也多。野狗们单靠着土箱子里刨食就饿不着，可这边的野狗个个凶，狗都护食，不叫黑头靠前。故而一年过去，他的个子不见长，细腿瘪肚，乌黑的脑袋还像拳头那么点儿。北大关顶大的商号是隆昌海货店，专门营销海虾、河蟹、湖鱼、江鳖，远近驰名。店里一位老伙计商大爷是个敦敦实实的老汉，打小在隆昌先当学徒后当伙计，干了一辈子，如今60多岁，称得上这店里的元老。买卖水产的事儿比自家的事儿还明白，至于北大关这一带市面上的事儿，全都在他眼里。他见黑头皮包骨头，瘦得可怜，时不时便叫小伙计扔块鱼头给他。狗吃肉不吃鱼，尤其不吃生鱼，怕腥，但这小崽子却领商大爷的情，就是不吃也咬上几口，再朝商大爷叫两声，摇摇尾巴走去，这叫商大爷动了心。日子一久有了交情，模样丑不丑也就不碍事儿了。一天商大爷下班回家，这小崽子竟跟在他后面。商大爷在侯家后，道不远，黑头一直跟着他，距离拉得不近不远，也不出声，直送他到家门口。商大爷的家是带院的两间瓦房，商大爷开门进去，扭头一看，黑头就蹲在门边的槐树下边，一动也不动地瞧着他。商大爷没理他，关门进屋。第二天一天没见他，傍晚下班回家时，黑头不知嘛时候又出来了，又是一直跟着商大爷，不声不吭地送商大爷回家。一连三天，商大爷明白这小崽子的心思，回到家把院门一敞，说：“进来吧，我养你。”黑头就成了商家的一号了。邻居们有点纳闷儿，商大爷养狗总得养条好狗，领野狗养也得挑一条顺眼的呀，干嘛把这么一个丑东西弄到家里，天天在眼皮子底下转来转去，受得了吗？商大爷日子宽裕，很快把黑头喂了起来，个子长得飞快，一年成大狗，两年大得吓人。他那黑脑袋竟比小孩的脑袋还大，白牙更尖，红舌更长。他很少叫，商大爷明白咬人的狗都不叫，所以从不叫他出门，即便他不咬人也怕他吓着人。其实黑头很懂人事， 好像知道自己模样凶，绝不出院门，也绝不进房门，整天守在院门里房门外。没有客人来串门，他必趴下，把半张脸埋在前爪后面，不叫人看，怕叫人怕，耳朵却竖着，眼睛瞪得挺圆，绝不像那种好逞能的家犬，一来人就咋呼半天。可是一天半夜有个贼翻进院门，他扑过去几下就把那贼制服。他一声没叫，那贼却疼得吓得滋哇乱叫。这叫商大爷知道他不是吃闲饭的，看家护院非他莫属。商大爷常说黑头这东西有报恩之心，很懂事，知道怎么做事。商大爷这种在老店里干了一辈子的人，讲理讲面讲规矩讲分寸，这狗合他的性情，所以叫他喜欢。只要别人夸赞他的黑头，商大爷折臂眉开眼笑，好像人家夸他孩子。 可是一次黑头惹了祸，而且是大祸。那些天商大爷家西边的厢房落架翻修，请一帮泥瓦匠和木工搬砖运灰，里里外外忙活。他家平时客人不多，偶尔来人串门多是熟人，大门向来都是闭着，从没这样大敞四开，而且进进出出全是生脸。黑头没见过场面，如临大敌，浑身的毛全竖起来，但又不能出头露面吓着人，便天天猫在东屋里，连盹儿也不敢打。七八天过去，老屋落架，暴遭下装，砌砖垒墙，很快四面墙和房架立了起来。待到上梁那天，商大爷请人来家，在大梁上贴了符纸，拴上红绸，众人使力吆喝，把大梁抬上去摆正，跟着放一大挂雷子鞭，立时引来一群外边看热闹的孩子连喊带叫涌了进来。黑头以为出了事，突然腾身窜跃出来，孩子们一见这黑头花身张牙舞爪，凶神恶煞般的怪物，吓得转身就跑。外边的往里拥，里边的往里挤，在门里门外砸成一团，跟着就听见孩子又叫又哭。商大爷跑过去一瞧，一个邻居家的男孩被挤倒，脑袋撞上石头门墩，开了口子冒出血来。邻居家大人赶来一看，不高兴了，迎面给商大爷来了两句，使狗吓唬人，骂人。商大爷是讲理讲面的人，自己缺理，人家话不好听也得受着，一边叫家里人陪着孩子去瞧大夫，一边回到院子里安顿了受惊扰的修房的人。这时扭头一眼瞧见黑头，心火冒起，拾起一根杆子两步过去，给黑头狠狠一杆子，骂道，畜生就是畜生，我一辈子和人好里好面，你把我面子丢尽了。黑头挨了重重一击，本能地窜起，龇牙大叫一声，那样子真凶。商大爷正在火头上，并不怕他，朝他吼，干嘛？你还敢咬我？黑头站得没动，两眼直对商大爷看着，忽然转身夺门而去，一溜烟就跑没了。商大爷把杆子一扔，说道，滚吧，打尖就别再回来，原本不就是条丧家犬吗？黑头真的没再回来，打白天到夜里，随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，影也不见。商大爷心里觉得好像缺点嘛，嘴里不说，却忍不住总到门外张望一下，这畜生真的一去不回头了吗？又过两天，西边的房顶已铺好了围巴，开始上泥铺瓦，院门敞着，黑头忽然出现在门口。这时商大爷去农场上班了，工人都盯着手里的活，谁也没有注意他。黑头两眼扫一下院子，见中间有一堆活好的稀泥，忽然他腿一使劲儿，朝那堆稀泥猛冲过去，扑的一头扎进泥里，用力过猛，只剩下后腿和尾巴留在外边，这一切没人瞧见。待商大爷下晌回来，工人收工时，有人发现这泥里毛乎乎的东西是嘛呢，拉出来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原来是黑头，早断了气，身子都有点发硬了。他怎么死在这儿？嘛时候死的？是邻居那家弄死后塞在这儿的吗？大伙猜了半天，谁也说不清楚。 半天没说话的商大爷的一句话把这事儿说明白了。我明白他，他比我还要面子，他这是自我了结。随后又感慨地说，唉，死还是要死在自己家里。 好了，冯骥才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小说《俗世奇人》中的短篇小说《黑头》我们欣赏完了。《俗世奇人》中的小说都是非常切题，一是写俗世之事，没什么大事，都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在这些小说中弥漫得从头到尾。二是奇人，市井生活仿佛日复一日绵长无聊，但是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却不随俗流，自有个性，故事由此既可信又新鲜，可读性与深刻感一个都没有缺席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孟称顺的剧本《桃花人面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唐代文人崔护清明出游，口渴向农家求水，遇少女叶真儿，两相爱慕。次年清明，崔护再来，门锁未见少女，于是题诗门上寄情而别。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桃花终日里盼哪盼哪，起初是揽尽茶饭，继而夜不能寐，好不容易盼到了开春，荷开了，远山又披上了绿装，满树的桃花已经盛开了，远山又披上了绿装。桃花望着这一派春景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愁思万端。到了清明节这一天，桃花料定崔护此时必来，便早早地起了床，梳妆打扮之后，又从桃树上摘了一朵刚刚咧嘴的桃花戴在头上。 叶老汉见了，虽不明其中的缘故，倒也愁思顿解。这一年来可把老汉急坏了，桃花十岁丧母，父女两人相依为命，女儿成了他的心尖儿。现在孩子好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叶老汉想起过世的老伴儿，要桃花一起上山祭扫老伴儿的坟墓。 桃花虽想在家中等着崔护，但是给母亲上坟也是女儿应尽的孝心，心里暗想，快去快回，便欣然跟随前往。这一天正赶上下雨，爷儿俩拿了雨具出门上了西山。 崔护一路上小星夜宿，在清明节的头一天赶到了京师，第二天早早起了床，虽然外面下着雨，哪里挡得住他，撑起伞一丝一滑地踏上了去桃花村的路。到了叶家门口，见院门紧闭，鸦雀无声，叩门数次无人应声。 四野寂寂，院庭冷落，山风阵阵，春雨凄迷。回想起去年今日，人面与桃花相互辉映，如今桃花依旧，人不知哪里去了。他呆呆地立在门外，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心头， 莫非桃花出嫁了？ 想到这里，崔护顿感心灰意冷。本来他在泥泞的小路上走了许多路程，已很疲乏，如今情人不在，又经风吹雨淋 既冷又饿，崔护百感交集，痛苦万分，有感而发，挥笔在门上题了一首诗： 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至今何处在，桃花欲语泣春风。提过诗便垂头丧气地回去了。 桃花搀扶着爹爹步履趔趄地走回家来，到了院门口，桃花为父亲开了门，让父亲先进了院子，自己却呆呆地停在门外，两眼直盯盯地看着门板上写的四句诗。桃花一动不动地望着这诗句，眼泪簌簌地顺着脸颊滚落下来。风雨打在他的身上，雨水和着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，雨伞从手中滑落下去，掉在泥水中。 不一会儿，他口中喃喃地呼叫着： 崔郎啊，崔崔郎啊， 便瘫倒在泥水中昏了过去。半晌未见女儿进门，叶老汉又从屋里出来开了门，见女儿躺在泥水中吃了一惊，他急忙把女儿抱进屋里，熬了一碗姜汤，一点点喂下去。 桃花慢慢地睁开双眼，看看父亲，又泪如雨下。叶老汉心中纳闷儿： 女儿早晨还欢天喜地的，怎么这一会儿就病得如此厉害了呢？急得老汉什么似的，问女儿病从何来。 女儿只是两眼盯着门外，什么都不说。一连数日水米不打牙，眼看着一天天的消瘦下去。 忽一日，桃花睁开双眼望着门外，微声叫道： 崔郎，崔郎啊，崔郎。 话音刚落便咽了气。崔护回到客店，每日忙于考试，应试之后又想起桃花。那一日虽说没见到桃花，但心里还存有希望，于是势必次日一大早便又奔了桃花村。 到了叶家门口，听院内有哭泣之声，吃了一惊。叶老汉见一陌生男子站在门口，便走了出来。崔护上前问道： 这里可是叶家吗？ 叶老汉说： 正是，敢问公子尊姓？ 崔护答道： 小生姓崔名护。 老汉闻言逼近一步追问道： 你就是题诗的崔护？ 崔护说： 正是小生。 叶老汉一把抓住崔护的手腕，厉声地说： 我女儿见了你的诗便大病不起，今日清晨已死了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，你我去见官，定让你为我女儿抵命。 桃花死了？ 这像晴天霹雳一样，使崔护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听老汉说要打官司抵命，便对老汉说： 老伯，小生去年得见令爱，一见钟情，怎奈家母病故，守孝在家， 校旗一过，便匆匆赶来，见院门紧闭，题诗于门上，不想竟害死令爱。 说到这里，崔护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他对老汉深深一揖，又说道： 面官帝命，小生甘心情愿，如今只有一个请求，请允许我再见令爱一面，哭他一哭，就立刻死了，也无遗憾。 老汉听了，深深叹了口气说： 来吧。 崔护得了许可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进了屋。只见屋子中间临时搭起一张板床，桃花的尸体停在板床上。桃花面色苍白，双目紧闭。崔护见了，心如刀绞，扑上前去，扑通一声跪在床边。此时顾不得叶老汉和邻人在场，双手抱着小桃花的尸体痛哭起来。他边哭边说： 桃花啊，你貌为我憔悴，身为我残，你魂为我笑啊，体为我寒，我和你生前无缘通亲枕，从今后魂灵同游天地间。 崔护的眼泪像珠子一样一串串地滴落在小桃花的胸前和脸上。崔护越哭越伤心，一阵眩晕，昏倒在桃花的身边。 叶老汉方才听得崔护的话，已是泪流满面，从前的恼恨一扫而光。此时见崔护昏厥过去，忙上前扶起，搀到另一张床上。伶人们也帮着，又是呼叫，又是抹胸顺气。一会儿崔护微微地睁开眼，长叹一声，挣扎着起来，又奔到了桃花身边哭了起来。 眼泪落到桃花的嘴唇上，桃花的嘴微微张开来，眼泪流到桃花的眼睛上，桃花慢慢地睁开了双眼。 起初崔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以为是在梦中，直至桃花用微弱的声音叫了声： 崔郎。崔护这才如梦初醒，连连呼叫： 桃花，崔郎在此，桃花，我来了。 桃花眼泪夺眶而出，无力地笑了，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痛哭起来。 叶老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直在地上打沫沫。邻人们叫老汉将这喜事报告乡亲们，老汉这才奔出门外报告喜信儿去了。 不上几分钟的功夫，屋子里满是人，院子里满了，连大门口都挤满了人。一位百岁老人拄杖而来，喜得拍着叶老汉的肩膀说： 道喜呀，我这一辈子走南闯北，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今儿个是个好日子，依我说就给他们俩成了亲，来个喜上加喜。 一句话博得满屋一片赞成。全村的百姓，你送一只鸭，我送一只鸡，张家一瓶葫芦酒，李家一袋子面，办了个喜喜庆庆的宴席。桃花和崔护成就了百年之好。 好了，孟称顺的剧本《桃花人面》改编的戏曲故事我们欣赏完了。现在影视剧常常喜欢借用 IP， 一个好的基本故事能孕育生发出无数有想象力的改编再创作。其实数百年前出现的这个桃花人面剧本，就是根据崔护的 IP 进行的一次再创作。作家的解构故事的能力还是值得称赞的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，书籍就是一盏明灯，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。 以书会友，以书怡情，让我们敞开心扉，让书来滋润心灵，与书同行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。 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您知道月饼模子是什么吗？ 什么东西？ 不太清楚。 您见过这种传统手工制作的月饼模子吗？ 没有。 北京街头行色匆匆的人大多没有听过见过月饼模子。早年间打月饼吃月饼是老北京家家户户过中秋的必备节目，现如今做月饼的模子却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。尽管如此，北京却有一户姓孙的人家还在坚持纯手工制作月饼模子。 我是北京市非物质遗产孙氏糕点制作模具文化传承人孙宝德。 孙宝德就是这个坚持者，他的坚持让这门技艺在2007年成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他的模具厂办在顺义区严家营村自家的小院里，一进大门，悠悠的梨木香扑面而来，伴着敲打声，60多岁的孙宝德戴着老花眼镜正在忙活着。他左手拿刀，右手执模，只见木屑翻飞，刀锋如画笔般灵动流畅，刮、刨、凿、切、剔、刻，经过一刀刀雕刻，一条鲤鱼跃然木模中。 这鱼的这不就是这样吗？这模子是两边的，到时候一做的时候拿这模子一合合的时候，它是鱼削。 制作糕点模具是孙家祖传的手艺，从清朝太爷爷的岳父那一辈开始，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得意之作是为慈禧太后60大寿制作的百福百寿月饼模子，直径 1.2 米，做月饼要用上120斤面。孙氏祖传糕点模具制作技艺精细，刻制一个月饼模子，像孙宝德这样熟练的师傅也要2到3天。月饼模子多为圆形，配上一圈形状规则的花边，底部刻有嫦娥奔月、12生肖、吉祥花草这些寓意吉祥的纹饰。 这也属宫里冒出来的，这是松鹤延年，这是鹤，松树，这是寿桃，这全家福，这是藕断丝连。藕断丝连这意思呢，这就是说一家人，就是我就断了这丝还得连着，都连着心。 早年间老北京过中秋节，家里必须有个大个的月饼，叫团圆饼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，象征着团圆美满。而今生活富裕，工作紧张，人们更愿意买现成的月饼，到孙家订模子的很少见到普通人家了。 知道了这个之后会买回去自己做月饼吗？ 肯定不会， 麻烦，没时间，不太会弄这东西。 现在不用了，现在这么多。 但是还有一些糕点厂来孙家订模子。